嗱，今晚我哋請到阿鐘劍華上嚟啊！咁鐘劍華，我好耐都冇見你咯喎。 上一段時間啦， 上次見你嘅時候，你都冇留須喎。 係啊，係啊。 係咪人到中年係要即係梳下自己，用啲梳嚟梳下自己 嘅 人生經歷咁咧？ 我係我2015年8月去咗幾個禮拜歐洲，咁啊嗰幾個禮拜懶啦，又冇人識我係嘛？冇剃，冇剃，咁啊冇剃之後翻到都好長啦已經。咁同個朋友開個玩笑，佢話你都唔似老鬼咁講，咁我話 咁啊唔似嘅， 我打到 下三年前啦。 咁 我就話即係如果在地鐵有人養起俾我，即刻剃咁樣；如果冇人養起俾我，就唔剃咁樣。 啊， 咁啊，唔覺唔覺年半啦。 哦， 都未有人養起俾我。 喂，咁你就有啲冇咁好彩喎。我咧就冇留須啦，冇你咁多智慧啦，冇你咁多人生經歷啦。不過搭地鐵咧，唔止一次有人養個位俾我坐喎。 係咩？係啊，真係睇唔出咁樣。 當然拒絕啦，係咪先啊？不過呢個就係講就咁講啦，但其實都好想坐喎，只不過好似即係都過唔到自己關。Anyway， 即係我哋做嘢咧，或者係講嘢，有時都要過到自己關 嘅。冇錯。 有啲咧嘢咧就阿媽係女人，係人都知嘅。 係。 不過咧就過唔到自己的關，或者過唔到自己嗰啲朋友嗰關，或者老闆嗰關咧，就唔會宣諸於口嘅。 係。 包括咧有好多事實。 係。 好似我哋呢個人生階段嘅人啦。係。喺20年前。之前或者80年代中期開始、初期至到20年開始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咁諗過移民嗰個問題。 係。 咁有啲咧就落實，走咗啦。OK， 咁走之後咧係翻咗嚟，有啲咧從此咧就落葉歸根。 係， 我驚讀唔準嗰兩個字啊。咁啊留喺度，即係仔女啊嗰啲咧，全部攞曬外國護照，英美交主要係英美交樓嚇，主要係呢五個英語國家。有冇人移民其他地方？有，不過咧個主流都係呢啲地方。 係。 咁英語國家仲有一個叫做咧新加坡。係。咁啊嗰個有人想去啦，咁有啲人都去到啦。Anyway， 講翻就係移民曾經係我哋嘅人生階段一個好大的考慮嚟嘅，好大。 應該咁講啦，係都係啦。 咁啊，就係咧，都過咗好多年咧，都冇人提噶啦。咁但係今日咧，有人提。 係啊。 咁啊，呢個啊，依個薯片叔叔咧，喺今日咧晏晝咧3:30就正式宣布咧參選咧第六屆，如果我冇數錯，叫第六屆咧，依個香港特別行政區依個特首選舉。 係。 咁咧，佢咧喺依個演説裏邊咧，一開頭咧就 講第五屆應該第五屆。 第五屆。係 第五屆。 咁阿董第一屆啦，咁阿董設計 阿董做咗唔夠兩屆，阿曾蔭權亦做咗唔夠兩屆，夾埋做咗3屆。 係。 阿梁振英做咗1屆。 啊， 而家呢屆第五屆。 第五屆 ，OK， 第五屆，第五屆咧，即係依個特首選舉咧。咁啊，今日阿胡蘇貞咧，有好多人叫做薯片叔叔啦，就喺佢個演説裏邊咧，參選演説裏邊一提咧，提到移民呢樣嘢啦。啊，咁咧，其他候選人咧就唔夠膽咧，喺一。唔夠膽講呢個 issue 啊！ 即係令中央尷尬啊嘛，係嘛？ 係啦，呢個阿媽係女人嘅現實啊，周圍都發生過嘅嚇。起碼林鄭咧，佢冇提到啦。 係。 阿葉劉佢都冇提到啦。冇喺呢個第一次出嚟講自己參選嘅時候提到啦。阿胡官都冇提到。 事實上係啦，即係嗱，講到移民嘅問題，大家都知啦。我讀書個年代啱啱就係開始中英談判啦，香港問題被提出啦。咁我好記得80年代初嗰陣時，咁咧就當時就已經開始有啲人就諗，一旦回歸成事實，即係話決定收回香港啦。咁好多人就已經諗要走啦咁樣。咁我就1984年喺中大畢業嘅。咁畢業之後咧就即係。當時我自己真係冇諗過移民，咁啊一路都冇呢，但係我哋識得啲朋友咧，就佢係移民走啦，開始旁邊有啲人走啦。咁最特別咧，1989年六四之後，咧就真係誇張啦。你大家仲有印象，我哋做新聞界你都知，當時新加坡駐香港嘅即係大使館門口咧，因為派表啊，咁啲人逼佢上去咧，就連啲台都推翻咗。 係，我記得個鏡頭， 總領事誇張啊！ 係啊係啊，啊啲人咧即係人心歸向，你睇到㗎啦。 咁嗰陣時我都冇諗，我自己就冇諗移民。 即係我自己冇諗，因為當時我都即係我啲親人，我又冇屋企人移民嘅，真係。咁所以我都冇諗呢個問題。父母亦都喺香港。咁不過咧，就真係身邊都有人移民。我舉個例啊，我嗰陣時84年中大畢業嗰班同學裏邊啦，三分之一以上係走咗㗎啦。 哇！三分呢個數量好多喎。 好多㗎啦嚇，咁啊走咗㗎啦嚇。不過當然有啲近呢幾年或者呢十年翻翻嚟咁樣啦，但係三分之一而家問係海外㗎啦。 啊，翻嚟有啊，不過係揸住個外國護照翻嚟啊，有分別啦嚇。 咁但係之後咧就沉淀咗啦，因為到九七回歸香港一片榮景啦嚇。咁啊九七回歸之後亦都大家就戒心啊細咗啦，啲人甚至回流添啦。咁啊移民潮咧喺九七之後咧，事實上從數據上睇一路都係減少嘅。不過近呢幾年咧又多翻喎。原來咧過去嗰五年啊，阿梁振英做特首呢五年啦嚇，總共有20000多人移民海外嘅。根據政府記錄，20000多人咁呢個亦都係破咗即係同過往五年咁比啦，破咗新高啊！回歸之後嘅新高嚟㗎啦。咁我自己都有個印象，我記得我前兩年幫我哋就接咗長策會嘅一個研究，就研究啲人對房屋嗰啲問題嘅睇法。咁啊做好啲焦點小組嘅。咁其中有啲組咧就啲年輕人啦，有啲年輕嘅專業人士咁樣啦。其實我都冇諗住問呢個問題，但係有一次好偶然，有一個人提出就話啲樓咁貴，我儲到錢我都唔會香港買樓，我都會去第二度移民。咁原來呢個咧就好多年輕嗰啲所謂 young professional 咧。好多都有呢個諗法嘅，原來。咁再睇埋近呢幾年嘅數字啦，其實你睇到一點咧，就係多咗一啲所謂年輕嘅人啦。以前諗移民，我哋嗰代諗移民都係啲喺香港撈咗10年8年啊，儲到啲錢啊，有啲仔女幾歲大啊，諗住唔好啦，九七唔好滯啦，咁啊移民嗰啲都係啲中生代同埋即係儲咗啲錢嘅人，但係而家好多係啲後生仔嚟嘅。咁近呢幾年又多個移民地點就是台灣添啦，係嘛？係嚇。咁所以其實即係今日啊，曾俊華司長出嚟參選嘅時候，佢提出呢個一點咯，我覺得佢都好勇敢啊，因為呢個問題真係好，即係其實咁多人移民走就向嗰個香港而家呢個政府柴緊台噶嘛，即係嘛？ 即係 say no， 冇信心， 冇信心噶嘛嚇。咁啊，或者覺得唔開心噶嘛咁，但係而家曾俊華就係希望唔好再有咁多人移民，所以佢出嚟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參選目的就係希望少啲人移民咁樣。咁呢個講法真係相當有趣，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好能夠擊中嘅要害㗎，都係。 我佢一講，我諗起許家屯。 係。 許家屯當年嘅工作就係咧，佢見到咁多人移民走啊嘛，佢做咗好多希望冇，因為睇到個現實。 係。許家屯當年話嚟香港嘅目的就係、是、去香港處理回歸大業啊嘛，佢話係嘛？ 但其中一樣嘢係阻截呢個人才以及資金流出香港嘛嚇，但佢冇用 exact wording， 不過佢做嘅嘢就話一定要 address 佢呢樣嘢，address 嗰個階層。因此咧有人話佢咧就係忽略咗低下階層啊嘛。 係，佢同啲工商界關係相當好啊。 咁啊，呢個講翻，咁以曾俊華嗰個身份咧，嗱，你數翻嗰四個人啦，而家啲只係參選人啦，唔叫候選人，因為未正式報名啊嘛。咁呢個林鄭啦、胡蘇貞啦、葉劉啦、加胡官咧，係只有曾俊華一個人曾經真係移民過嘅啫。 係。 另外嗰三個咧，胡官留學英國，呢個葉劉咧去過英國。同埋美國讀過書嘅，阿林鄭喺英國係讀過嘅，咁咧佢哋全部都係留學生嘅身份，即係部分係被派去啦嚇，咁啊胡官可能當時即係環境唔差啦，60年代已經可以去英國讀書啦嚇。 啊，林鄭就短期嘅啫，去讀書就，不過佢有兩幾年咧就過咗去英國做呢個商貿專員啊嘛。 係啊，咁啊林鄭佢哋個佢呢班人咧，咁啊。得曾俊華一個人咧，真係有做移民嗰、那個經歷， 係 同埋感受， 係。 所以咧，如果用佢咁樣發言咧，我覺得都係幾一來夠膽， 係。 二來都有有啲計啊， 有啲延伸説法即係嘅說服力咯，我覺得係。 係啊，咁佢自己亦都係一個 sample 啦，佢係回翻翻嚟噶嘛， 係。 咁佢喺美國住過，咁佢用。即係咁樣引出嚟咧，同埋咧，佢喺當地嘅生活係話啲人咧，佢點解識打？因為咧當時咧有人會恰啲中國人。 哦，係。 啊，佢係用咁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遠笑，唔係硬遠笑外國。 係。 啊，留意啊，以曾俊華嗰個年代嘅人啊，佢一定分到乜嘢叫做中國人或者華裔人士。 係有分到，一定分到。 佢係刻意用中國人呢樣嘢嘅。 係冇錯，係、啊、一定分到。 呢、這個分到佢喺美國生活咧，同埋英美加澳啊，你一定知道咩叫 Chinese national， 即係中國人。咩嘢叫做 ethnic Chinese， 即係華裔人士。佢係刻意用中國人呢三個字嘅，即係話其實佢向阿爺咧就交咗差。 係係。 誒、啊，我係 Chinese national， 我係中國人。嗰啲可能西人啲鬼咧恰我哋中國人。不是華裔人士、啊、 即是這種這樣形式的向即是中國人這個身份靠攏、啊、向北京某種程度上表忠，我覺得都很無奈的，任何人都要做的、嗯、即是你要出來當政的話，特別做特首這麼重要的位置，即是你、嗯、即是都要考慮中央的感受，你可以這樣說，當然有時有些做得很做作的令人覺得很難看，但 是我覺得都邊個做 都理解嘅，最緊要就係、是，即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曾俊華司長今日嗰、那個唔係司長啦，曾俊華啦，而家唔係司長啦，佢、嗯、最重要就係佢喺講呢啲嘢之餘咧，你個同已經宣布得正光嘅話，宣布出嚟參選嘅幾位比較嘅話咧，我覺得最大分別就係佢除咗講呢啲之外咧，佢都某種程度上即係多啲站在一個香港本位角度去講一啲問題啦，譬如話頭先你講到嗰點啦、嗯，即係希望多啲人唔好咁多人移民啦，講咗好多過往即係香港接係作為一個彈丸之地嘅成功故事啦嚇，佢又講到自己認識香港啦，佢話我要認識香港啦嚇，咁、啊、即係佢亦都唔係話好似啊林鄭咁樣，即係講自己要做乜要做乜，點叻點叻，36年經驗啊！誒、嗯啊，我處理過咩咩咩咁樣，即係我一向都比較有為，比較主動，中意落手落腳。即係佢唔係 hard sell 自己啊！佢係、嗯、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就係佢話誒，佢、一個人未必做到噶。佢而家係邀請700萬人同佢一齊去參與呢件事啊嘛嚇。 係 啊，佢、啊、做到幾多佢自己唔知道，不過我對你700萬人有信心咁上下講法啦，好似啊。 係。 咁呢啲係相當之即係。一對比咧，你就同阿林鄭，你覺得佢係真係比較站在香港人嘅角度嚟出發。你同阿葉劉比，梗冇得比啦。葉劉成份政綱嗰個宣讀嗰個政綱就悶到你抽筋啦。第一就 係， 第二咧就你越聽越硬耳，因為即係擺到明係七阿爺係，即係純粹係寫俾阿爺睇嘅份政綱啊，23條要立法啊，即係。如果要重啟政改咧，就一定要即係831啊，咁即係呢類咁嘅講法。咁你即係我話得到中央支持啊，嚇我即係之類咁嘅講法。咁即係令人覺得都係好北京本位咁去出發。咁我諗呢個就阿葉劉同阿曾財爺嗰個好明顯差別咯，我覺得係。 但胡官咧就冇 touch 到呢樣嘢，以我記得。不過咧，大家對胡官咧，唔知係咪掉以輕心，還是咧，大家知道咧，he stands little chance， 大家知道係little chance。咁啊，但係佢存在作用，有人講啦，初出嚟就話。劈你呢個 CY 嚇、啊，揾一件出嚟嚇、啊，中央冇人反對，即係叫出嚟啦。咁你阿曾俊華咧，其實佢嗰個本土嗰個 perception 咧，係做得係好好嘅啊， 即係比較好啦，我覺得都係係啦。 好、啊、簡單，年幾之前咧，咪呢個中國隊大戰呢個香港隊嘅， 去睇波啊嘛， 睇波啊嘛。你 CY 俾人問起話支唔撐唔撐香港隊，一句都唔夠膽講啊嘛。 係啊， 呢、這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低裝咯， 好失禮啊！我覺得係 好失禮咯。我估阿爺佢唔會計較你呢樣嘢。 係， 你俾大陸呢個上海大戰呢個廣州嗱。你問上海市或者廣州市委支唔支持自己嗰隊啊？嗱， 係啊，我覺得好正常啫。 佢實話支持啊，依、這個一定唔會問責噶啦、 啊。 你連呢啲咁嘅説話都唔係人哋唔係睇唔起你咯。 啊、即係為咗追求政治正確啦、嗯，就連最基本即係。人的心靈歸屬呢個問題都要掩飾啦，呢、這個就好低裝嘅，真係你話。 好低好低裝咯，直到後來呢個大陸官員講本土冇問題啦。 嚇 ！但係而家啱啱又冇依個香港隊戰大陸隊啊，呢個足球啊，咁你曾俊華當日有去睇喎。 系 啊，咁你其啲官員唔答，有啲真係好驚死唔答。咁你而家呢個曾俊華去睇，大家都比分啦， 係咪先？當然啦，你嗰陣時個處境就因為又出現香港歌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可以即係可能加重咗啲官員嘅顧慮啦。咁所以就個個都唔敢表態，唔敢講啦。咁但係曾俊華都冇表態㗎。 不過他正話支持香港隊， 你最基本啫嘛，基本盤 啊，基本盤啊， 你梁振英忘記咗基本盤， 係 咁啊，仲有好多嘢咧，都忘記嘅，包括咧喺呢份施政報告啦，尋日啊，尋日朝頭早啊，十一點啊讀施政報告， 到幾鐘啊？係啊。 啊！哇！我睇咗兩個半鐘頭啊， 兩個鐘啊，兩個半鐘，仲有十分鐘嘅又， 有少十分鐘都係辛苦啊！睇足佢，咁啊好多嘢忘記咗咧，自己其實係冇做到嘅。 係係。 個 conclusion 就話咧，已經落實咗佢五年前咧競選嘅承諾。 係。 啊，鐘教授你點睇？ 其實呢份施政報告真係好長噶，即係我曾經做咗好簡單嘅 check 翻啦。原來你就算去到1992年啊，肥鵬嚟香港之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到到而家回歸之後，已經即係咁多份啦，已經嚇。佢都係篇幅段落都係最多嘅，即係以前嗰啲施政報告咧，從來冇一份係超過45頁嘅。咁呢份咧，淨係內容都60頁啦。 哇！果然細心，係喎，係啊。我諗啊，哦，60頁 ，OK。 以前嗰啲最長都係45頁嘅咋。 OK， 咁啊多咗好多㗎。咁啊洋洋灑灑乜都擺曬去啦。不過好有趣喎，即係其實啊。曾蔭權最尾嗰份咧都係比較長嘅， 係 咁我諗就係嗰心態啦，做到最尾嗰屆、最尾嗰年啦，希望即係曬命啦，所謂嚇將自己做嘅嘢揾得佢挖得出嚟，挖曬出嚟，然之後擺曬出嚟。嗱，你睇下我真係做咗好多嘢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又可以理解嘅。不過咧講好多嘢之後，佢最尾276段嗰句咧真係好即係。令人都有啲愕然，佢話佢政綱裏邊嘅佢全部都已經落實曬啦，咁樣。 咁啊，即 係。咁咧，真係第一有啲覺得有啲誇張啊！第一。 係。第二冇一個特首或者港督係噏過呢啲嘢嘅喎。 其實 common sense 即係問題咁多，個社會需要咁多，咁一個問題，房屋問題又好，教育問題又好，你冇所謂解決曬呢啲問題嘅，問題會變噶嘛，人嘅期望會變噶嘛，係嘛？ 係。 咁。所以其實就唔所謂解決問題，你就係為要處理你要處理嘅一啲嘢，同埋你覺得最迫切嘅問題，你處理邊啲先咁樣。咁你一個政府任內，如果我哋話我期望呢個政府任內咧，將乜嘢問題徹底解決，咁我覺得呢個都好唔 make sense 其實。咁但係佢就話佢已經完全落實佢嘅政綱啦。咁我覺得呢個講法已經好明顯就要有第一言過其實之餘啦，就往面上貼金啦嚇。第二咧就都係有少少。即係有歪呢個呢個常識同常理嘅，咁但係再加上事實上自己內部都入邊都矛盾啦，標準工時咁佢實行實恥嘅喎，咁但係冇做到啦。房屋佢自己都承認，即係好多人上樓啊嗰啲問題都解決唔到啦，亦都事實上雖然擺咗好多好靚嘅數字出嚟，但係實上你識睇都知㗎啦。公屋一年得嗰個未來5年71,000+咁樣，係 啦。 咁但係實際上咧，根據長遠房屋策略。嘅指標啦，應該就每年嘅公屋咧就係10年裏邊啦，每年嗰個平均嘅建屋量咧就20,000+嘅，另外再加8,000+居屋嘅，咁而家就71,000+，除運5年嘅話就15,000+都唔到其實，咁啊明顯個缺位好大噶， 嚴重落後於目標， 而且2個月前到啦，當時運房局都出咗個報告嘅，咁當時都好清楚就話，就算你計曬洪水橋啊、新界東北嗰啲、元朗南啊嗰啲，你當全部都俾你改到規劃，過到城規會，冇人遮拗佢啊，咁計曬啲嘢全部計曬落去嘅話咧，都仲爭44,000+單位。 哦， 咁你而家話你完全落實，咁啊好明顯都係，即係我明佢點解。會加一句咁嘅説話咯，即係有啲 我都奇 怪嘅，真係啊！ 嗱，頭先講話基本盤啊嘛，咁啊，曾俊華冇忘記到基本盤，就係話咧，香港人梗係支持翻香港隊啦，係嘛？咁你咧，你啊 CY 有冇忘記咗自己啲基本盤啊？唔記得咗自己有啲咩未做到啊？我懷疑係咁嘅心態啊！ 佢就每年都出份。即係施政嘅進度報告嘅，就講下自己做咗幾多，做咗幾多，洋洋灑灑咁樣講好多嘢嘅。咁呢個都係比較以前都冇做嘅。咁我又覺得即係佢公道啲講，佢確實係每一個佢講過嘅地方，佢都嘗試去做啲嘢嘅。就算標準工時都嘗試咗啦嚇，全民退保佢都嘗試咗啦。房屋咁亦都唔可以唔承認咧，佢係好著緊，希望做到，因為佢。佢講得太大啦嘛，係嘛？ 係。 同埋你仲記得上一屆5年半之前啊，取出嚟即係 同阿唐唐 爭嗰陣時啦，佢嗰時日日出嚟寫文嘅，差唔多寫咗好多篇文㗎。嗰啲文我都仲喺度， 咁啊，佢講到咧就話，香港起屋同埋嗰個土地開發個週期咧，實在太長啦。其實唔使咁長噶，簡可以簡化佢三年搞掂啊咁樣。即係佢個意思就係香港政府唔做嘢啫，香港政府做嘢好易解決嘅問題嘅啫咁樣。咁啊，香港嘅土地開發機制太慢啦，只要簡化程序咧，三年就可以搞掂。跟住咧就話香港唔係冇地，佢要香港人越住越大，越住越好咁樣。佢嗰陣時係咁講噶，呢字全部出自佢嘅，越住越大越好。但係而家越住越細，越住越貴喎，係嘛？咁啊，指標又做唔到喎。佢而家都唔再講越對越住越大越住越好，或者話開發三年可以搞掂。佢而家都講緊土地好困難啊。 佢記得㗎呢樣，佢知㗎，所以唔夠膽講。 所以其實就即係當然我都明白。你在野嗰陣時同在朝嗰陣時咧，就真係會唔同嘅。 係， 不過作為政府，你唔開誠布公，俾人知道困難喺邊度咯。但係而家佢就可能呢份最後啦，咁就已經落實曬啲政綱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好唔實事求是啊。咁呢個亦都係梁振英個性格嚟嘅，佢好中意將一啲好少嘅事就往自己面上貼金，當自己做咗好多嘢咁樣， 就諉過於人啦。 有事咧就推推俾人哋咁，咁呢種咁嘅性格咧好 consistent 咁，好一貫咁喺過去五年表現出嚟俾人睇咯。 嗱，我據即係我咧，其實喺五年前咧嗰個特首選舉嘅時候咧，我自己冇咩固定立場，唯一知道咧泛民一定唔會當選，因為香港市民亦都唔期望泛民當選，而泛民亦都冇管治。執政的能力是的，何俊仁去選呢，當時只是將泛民的期望的聲音帶到選舉裡面。你現在說，我記得後來唐唐輸了， CY 贏了， CY 在上台之後沒多久就將一些問題推到前朝搞落的，前朝搞落。哇，我覺得你做到特首你就不應該說這些這樣的事，你說前朝搞落，前朝留下很多東西的，有負面啦，有啲負債啦，亦都有資產留俾你。當時留翻嘅幾千億呢個儲備，同埋一個公務員系統俾你，呢啲都係好嘢。唔見你講，你係要話啲嘢做唔到就係前朝嘅。你請個 CEO 翻嚟，你乜都話你做唔到嘅時候就話以前嗰個 CEO 做得唔好，搞落嘅。喂，講唔通嘅喎。 佢特別係頭嗰兩年咧，就好中意講類似嘅説話嘅，譬如話我係我做特首之後，我係第一個將呢、這個即係雙非個配額咧係完全取消嘅。 啊，呢個 係 事實。 我係第一個即係取消呢、這個整呢個限奶令嘅咁樣。佢好中意講嘅呢啲説話。咁咧就喺土地房屋嗰度就會即係有意無意之間就歸咎於阿曾蔭權做特首嗰幾年咧就停咗個土地開發機制啊，唔做嘢啊咁樣啦。 呢個都係事實。 咁呢啲固然都係事實啦。咁但係佢就好刻意喺頭嗰兩年啦，即係喺雨傘運動之前啦，佢就好中意用呢啲咧作為自己即係建立自己政治公信力嘅一啲理由咯。咁就算佢出現咗一啲所謂僭建啊，或者話即係開始俾人睇到佢比較好鬥啊，喺天水圍有啲黑幫去江湖人物去幫佢撐場呢啲事件之後咧，佢即係對民意嘅態度明顯轉變啦。咁都係用呢啲説話嚟為自己開脱嘅。咁所以其實就佢個性格都係咁咯，中意將一啲好少嘅事不斷講，係自己攻擊自己攻擊咁樣咯。咁所以今次佢呢份施政報告，乜都揾曬挖曬出嚟，然之後擺曬落去啦。呢、這個我又覺得真係唔係好意外噶。不過問題有部分咧，正如我覺得你講得啱嘅，有部分咧就唔係佢個人嘅功勞，因為呢個係成個政府成個系統嘅努力嚟嘅。有一啲係 行之以效嘅公務員系統啦嚇。 你話佢嗰啲所謂創新啊、科技啊嗰啲嘢咧，好多都係一路都有做緊㗎啦嚇。 阿董開始都有做。 譬如佢講到話加多啲錢去搞呢個中醫藥嘅研究同標準化咁，你話認證呢啲嘢咧，呢個亦都大家記得阿董生年代講咩中藥港 啊，係中醫藥港 嚇，已經講咗㗎啦，係嘛？不過咁多年嚟都冇乜進展，點解咧？ 不過咁啊，進展咧就係你話你 infrastructure 啊之類咧就係少，不過咧係多咗人咧係做中醫㗎。係係 係，因為有而家有阿董生講嗰時都冇一個正式被認可嘅中醫課程喺香港，而家有啦嘛。 我睇有五個朋友咧 是轉了行去做了中醫的。 是我都認識你朋友。 是 second degree 啊。 是啊。 第二學歷啊，不是第一學歷的人啊。我不知道第一學歷那些有多少啊， 我不清楚，但是我身邊有五個朋友是第二學歷去讀中醫的。 是啊是啊。 所以是真的感召了很多人去做中醫的。那你說中醫藥研究或者是藥研究科研這道嘢呢，啊，我陣間會講過，不過我先看。見專家上嚟問你一樣嘢先，喂，佢以前就話係排三年噶嘛，公屋啊申請上樓啊，而家咪排4.5年啊？ 而家係啊，最新嘅水準係4.5年啊，即係三年咧，呢個就一向都係即係。是阿董生在1997年上台之後咧，佢就定了三個房屋政策目標嘅，一個就話每年起85,000啦，大家好清楚呢個數字啦。第二咧就話去到2003年啦，即係8年之後咧，輪候公屋時間咧就會少於3年。咁啊，因為增加咗85,000啦嘛，第三目標咧就到2007年咧，即係10年之後咧，就香港嗰個置業率咧就去到70%嘅，咁呢個三目標嘅。咁後屘就85,000冇咗啦，大家都知啦嚇。70%置業率呢個而家唔提啦，因為而家都50%嘅都係啊。 根據呢個阿梁粉叫做林粉強在城市論壇約3個禮拜前在城市論壇講，而家咧呢個home ownership。即是做業主的人置業率呢是54%， 是這麼上下啦。 而團結基金呢，早幾個月前呢，董哥當他就提出了，如果想社會好呢，希望呢能夠置業率是80%， 是 80%就很厲害了。 是是是， 咁啊，佢而家你排啫，你變咗呢，你阿董講嗰三個目標，同埋呢你話最重要呢，業主嗰個另外一件事嚟，上公屋嗰啲即係低下階層嘅人士呢，你本來是話三年，而家搞到你增CY 執政咧，係要4.5年。仲有你話點講房屋好，嗰，那個物業價、嗰，那個樓價係不斷上升。 係4.5年咧，我又覺得公道啲講，又唔可以怪曬阿梁振英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阿董生上台頭嗰幾年啦，個見到梁振英係好大嘅，所以啦，佢2005年嗰年啦，嗰陣時已經冇咗呢個。85,000噶啦喎，2005年嗰年嘅落成量咧超過100,000嘅，一年之間， 一年 裏邊啊， 即係公營私營加埋， 加埋超過100,000嘅嚇，咁即係因為幾年前做落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3年上到呢個目標咧，就喺2001年嘅年底咧已經做到噶啦，咁啊3年上到樓噶啦，當時最短試過2.幾啊，2.6定2.7就已經上到樓，咁但係咧就因為2002年之後咧，大家知道啦，因為金融風暴啊，咁啊。曾蔭權當時作為呢個政務司長咧，就拖住阿孫明揚出嚟，就無限期停建停售居屋。 係， 之後咧就取消所有指標，勾地都冇啦，勾地表都停。咁咧就有幾年咧，就令到個建屋量好低嘅。到2010年嗰陣時咧，公私營加埋建屋量咧，跌到得翻20,000嘅。 哇！慘啦，慘啦！ 咁啊，真係好慘噶。所以阿曾蔭權就硬頸。我記得2010年當時喺北京兩會嗰陣時啦。有部分地產商都咁講嘅，佢話其實起翻少少居屋應該冇問題。咁但係唔肯，喺度問啊，佢仲講啊，上立法會仲話，而家300萬以下嘅樓，周街都係啦，你出去睇下咁樣啊。咁直到阿黃光亞嚟香港訪問，跟住可能就過咗澳門，喺澳門就兜口兜面就間接刮出佢兩巴，就話澳門嘅房屋政策做得比較好咁樣啊！ 得啦，識聽啦。 咁啊，曾蔭權先嗱喺澳洲飛翻嚟，又話搭直升機揾地。咁所以咧，其實呢幾年過去幾年，公屋建屋量低，上樓上得慢啊，慢慢加長，再加上牛樓價貴，啲人去公屋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個排隊人越嚟越多。而家31萬個家庭排緊隊，咁啊，建屋量又追唔上，需求又大。咁令到而家排隊越嚟越長咧，曾蔭權係要負上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嘅。不過當然你話咁都俾咗5年時間你啦，你又搞咗個長策啦，係嘛？咁你又話好容易啫，3年搞掂啦，好多嘢嚇。咁你而家做唔到喎，你做唔到喎，而且個輪候期比阿曾蔭權總理仲長咗喎。咁我覺得或多或少咧，你都唔可以淨係賴曬曾蔭權啦，已經即係 5年你做啦，係咪 先？咁你都要接受一個事實，就係政府喺5年之內咧係做唔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如果開誠布公咁講嘅話咧，咁可能比較公道、實事求是一啲咯。 啊，同埋唔好賴人，唔好放啲涼粉通街講，就話咧你起唔到公屋咧係人哋反對， 係 你坐呢個位，坐特首個位咧就。 應該有能力處理反對你的人，結果你是沒有能力，所以你公屋搞不定。 這可以這樣說啦，就氣氛就不同了，那他制度令到他沒什麼能量，他自己也都聊事鬥非，搞到人是不是都難他。 其實學劉西良說一句，他不行呢，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問題，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問題。稍等一下。